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气晴朗，适合大伙出行和户外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红山桥。东五环化工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六环往左桥北南向北方向接报有多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车排队已经达到了2公里。莲石东路莲玉桥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后凤桥以西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王四营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越聆听越成长，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7.3 兆赫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国庆假期好，我是主持人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各位带来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这样的一个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访谈的嘉宾是蒋方舟。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了解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本市鼓励跨区集团化办学，永乐大典原件11期间在国图展出，故宫城墙实现南北贯通，观众可俯瞰1/4紫禁城。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本市将鼓励跨区集团办学，规范异地集团办学。同时，对于同一学区内的集团，在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下，根据中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积极探索集团各校间学生联合培养、贯通培养等试验。此外，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市教委将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集团化办学规划，积极有序支持本市优质教育资源到津冀等地区开展集团化办学。市教委表示，集团化将实行动态管理机制，组建教育集团需经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和秀美，锦瑟韶华，祖国之秀，在炊烟，在起云，在皓月繁星。祖国之美，在山川，在江海，在日月辉映。一方泥土，一寸霞景，洗涤过时光，澎湃在心间。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与您一同品鉴经典，诗赋中国。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的国庆假期中，我们将通过系列诗歌经典带您领略祖国秋色山河。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范仲淹的感怀之作《渔家傲·秋思》。在萧瑟的塞外秋景中，感受诗人思乡忧国之情。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防卫重任。在这期间，他写下《渔家傲·秋思》。据史料记载，在他镇守西北边疆期间，既号令严明，又爱抚士兵。范仲淹的《渔家傲》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在词里，可谓大手笔。下面为您讲述《渔家傲·秋思》。 《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渔家傲·秋思》。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北宋的政治家，这个人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在中华精神这个发展史上是有他的很重要的地位的。北宋成唐，唐五代以来，士大夫或者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无廉耻之风，从范仲淹这儿开始就立节操，敦风俗，重廉耻，所以北宋的风尚由此发生变化。所以这个人呢，在文化史上是不可忽视的。这首诗的背景是北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争。北宋王朝有特点，就是它的边疆啊，有很多并立的一些朝廷国家跟它对峙。在北宋仁宗时期，边患比较严重，来自西夏。大概从北宋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到1043年，范仲淹受命到西北做什么呢？做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府。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这一带，所以开始守边，一共守了有四年的时间。这段历史，王夫之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书叫《宋论》，就谈到了他和另外一位姓韩的叫韩琦的大臣的区别。说什么呢？范文公啊，善用其短，韩魏公不善用其长。范仲淹文人出身，打仗不是他的长项，但是善用这一点，强调驻防，强调防守，哎，让这什么，让敌方没有可乘之机，捞不到便宜，反而呢能得什么边疆的清净。反过来像韩琦，自己觉得自己很能打仗，一打仗惨败。总而言之，范仲淹从各方面都是沉甸甸的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我们来看这首诗，也是沉甸甸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上了以后，从秋天开始写起，这就有一个中国人的这种，啊，一种心态的表现。啊，今天我们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啊，好像很喜悦。在古代是一个让人悲凉的时节。从这个宋玉开始，“悲哉秋之为气也”开始，中国人一说到秋，在诗词里边说到秋，都是悲凉的象征。接着下一句，“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是个地名，在今天湖南省，湖南省的南部，这儿有一个回雁峰。现在我们到衡阳去啊，还有这么一个公园，实际上那个山峰很矮。古人相信雁飞到这儿就不再往南飞了，开始向北，叫回雁，这是古人的一种理解。大雁在中国文学这里边出现早了，在周易里边就有雁，有鸿雁。在比周易，可能比周易还要早的，就是夏小正里边的说某某月地鸿雁，就是成排成像袋子一样的那种鸿雁向北飞的时候，或者向南飞的时候，意味着春秋的到来。这儿雁去无留意，雁走了。注意，秋天来了，按时令飞翔的大雁走了，这首先给人一种不安的心理。雁可以走，我们呢？所以用这样的意象，基本上用秋啊，用雁，就把一种什么，一种去万物，冬天快到了，万物该各自归到自己的那种原生地啊，原位去了，映衬着下面这些将士们的心理，也就是雁去给战士们造成的是一种凄惶的心理，这已经含着了。接着，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四面边声，秋天，秋天呢声音多，主要是什么？昆虫，夭夭草虫，涕涕腹中。《诗经》里边就讲写秋声，欧阳修写《秋声赋》，秋天的这种凉、这种落寞、这种怅惘的心情啊，往往是伴着它各种秋声的出现而强化的。这个在文学里边，古典文学里边，这是一个常态。在这儿注意，边疆的声音还有不同，这就是角声，就是军中吹的那个啊，那种号呜呜的响。所以这个就带有什么？此时此地，它的独特的什么这种光景了。接着，四面角声，汉漫一片，啊，景象很大，啊，是个无秩序的，汉漫的。注意，马上一个意象，千丈里，啊，丈啊，这个丈字有个特点，它形容山峰像墙壁一样高耸着，这叫丈。这个关山阻隔呀，千丈里。注意，长烟落日孤城闭，傍晚。长烟落日，实际上就借用了前人的意象来写。实际上，四面边声，然后千丈。注意，把一个守城，把一个军城就隔绝在万里之外。所以，一个闭字显示出了这个城市的孤独，这个城市的保守啊，它是一种防范的。另外，它是遥远的、悬隔的。如果这个城市离着祖国很近，那是另外一个情形。实际上呢，这就是词。北宋范仲淹守边，背后就是大宋。但是文学嘛，要灵活的理解，他就把这个为了写将士们这种下面要抒情，所以他把它写得很远。所以这首诗明显的是受了什么，受了唐代的边塞诗的影响啊，用了很多唐代边塞诗所特有的特点。 自古以来，惜春悲秋之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来已久，特别是塞外的秋天，似乎到处都充斥着悲凉，就连南飞的群雁都不愿多看着塞外秋景。在诗人范仲淹眼中，戍边将士们在这萧瑟的秋风中回望着家乡的方向，内心满怀的思乡之情更加强烈。在这样的环境里，战士们斟满浊酒，凝望着远处的落日，内心顿生孤独。然而，如此强烈的孤独之情，恰恰衬托出边关将士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毅力。对于这首著名的边塞悲歌，我们还应该从哪些层面去理解呢？ 浊酒一杯家万里。注意，浊酒 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白酒实际上是清酒啊，有人说是元明时候从外国传过来的造酒技术。古人的这个酒啊，唐宋的酒啊，是悬浮比较多，度数也没那么高啊，有点像比醪糟浓一些吧啊，是一种饮品。但是这儿强调它浊，就把这种心情表现出来了。这个地方换成另外一个字都不足以表达这个心情。这就是诗在遣词造句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浊酒一杯，注意，如果浊酒多杯啊，或者浊酒满桌子，这就另外一个情形了。一杯，这是苦酒，这叫寡酒，这叫心事浩茫的人放着一杯酒。是因为什么呢？家万里想家。注意，这里边又有了中国边塞诗的一般特征。中国的边疆边塞诗，我们的战士们从来不把杀敌立功放到诗歌的开头啊，从诗经开始就是约归约归，回家回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啊。写回家的时候也是啊，反而他爱越爱这个家，他回到家啊，他的心情越复杂。这儿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里边用典了。燕然是个山名字，在今天的外蒙古又叫汉爱山。燕然未勒归无计，虽然啊，你看前面都是消沉的情绪，都是想家，但是想家归想家，骨子里边我是国家的大臣，我是国家的将士，我们虽然想家，但是我们是国家派出来打仗的，我们必须要建功立业。或者说我们越对家产生那种强烈的爱，强烈的思念，我们越要把这个边疆战争打好。所以这里边有一层情感的辩证。所以燕然未勒归无计，什么意思？我没法回去，我回去我怎么见我们的父老啊？所以归无计这里边反衬着我们必须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我们有再多的乡愁我们也能忍。所以诗到这儿它是沉郁的啊。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诗歌，我们说它有分量，不是一味的压抑，一味的消沉，一味的退避，不是。接着羌管悠悠霜满地，因为矛盾啊，我们想回家，但是我们没有建功立业，这个矛盾心情使回家这个路越发的遥远了。这个时候羌笛啊，这个在唐诗里边经常出现乐器。说诗篇呢，如果是先秦的诗，哎，它会出现钟鼓；如果魏晋南北朝的诗或者赋，经常会出现琴啊、雅士啊、琴呢，像交尾琴等等。唐代他的音乐往往是胡琴、琵琶、羌笛啊，所以这儿还是带有边塞色彩的。所以军中人就把这种啊又要建功又要想家这种情绪，就通过悠悠然的羌笛把它表现出来。同时注意，刚才还是四面边声连角起，这个时候已经是霜满地了，情绪更加深了，实际上节令晚了，情绪更加深重。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在霜天这种情形下，听到这种悠然的这种羌笛之声，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起了功名心。这个时候，不论是白发的将军，还是那些啊年轻的这些士卒，大家满含热泪。这个诗篇情绪很热也很浊，但是绝对不是一种啊反战或者厌战的这种作品。想家但是不厌倦战争，并不是厌倦战争，可是对战争在整体的情感上又是消极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作品它都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战争的评价。注意，我们的诗人呢基本上就没有说战争可以去抢劫敌人，去发横财，很少有这样的作品，或者说是没有。战争都是强加于我们的，那怎么办？那必定要有一些人要到前方去，而这些人啊，就要抛妻啊，别家，就要牺牲掉什么？牺牲掉自己的和平生活。这就说到什么？说到了这首词的作意了。这首词作意，范仲淹是要表现他自己这个将军的情感吗？是也不是，他实际上

他写的很一开始很压抑啊，甚至苍茫，这个心情很苍茫。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消沉，这绝不是意味着啊我们就怕战争，这绝不是意味着战士们就是反对这种啊反侵略的这种战争。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说这是个文人作啊，像范仲淹这种人，他我们说过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当中他是有一个什么引导一个时代风俗转变的那样一个人物啊。另外他主张改革等等吧，这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有心胸有志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写这么一首小词，虽然是好像是业余的，但实际上也是用了心的啊，里边灌注着很多文化的东西啊。当然我们从艺术上讲，艺术角度来讲，从秋声起啊，写着边帐的声音，这非常具有强烈的这种边疆色彩，甚至夸张，把这个长烟落日孤城闭，把这城市写到远方去，给人造成一种那种孤城闭啊，那个闭字下得很有力量，就是悬阁的啊，是防守的啊，也可以说陷入有点陷入绝境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他的情景是在边疆上防守战争，可是作品为了突出他啊，这个不妨有点夸张。另外这首词在特点上啊，在这个艺术上写法，就是上半片塑造环境，塑造光景，渲染气氛，下半部分直接抒发情感啊。而抒发情感，注意也有着某种光景的描写，比如说千管悠悠霜满地，这个形象是很鲜明的。一声笛子，我们知道笛子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在晚上一吹老远都能听到，当然城市里面比较喧嚣，你在过去农村有家吹笛子，一个村子全能听到，这一个村子听到大家都会被它吸引。在这样一个孤孤零的边城里边，有人吹这种带着忧伤的曲子的时候，所以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啊。所以这个意象非常突出，所以它的抒情也不是直白的啊。总而言之，这个作品虽然它是处在这个词啊，实际上大的高潮到来啊，还要等一等，但是它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这是因为什么？一，作者站得高，境界高；另外，中国诗歌发展到宋代，范仲淹这个时候有悠久的传统，有好多可以借鉴的艺术经验，所以这成全了这首作品啊。好，关于这个作品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夜半风起霜满天，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就到这里了。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少思念化云烟，夜半风起蝉声远，才知转眼又是秋天。悠悠青山间，溪水边，秋风带来你的思念。梦将你带到我面前，只是梦的欺骗，只有风起蝉愿霜满天。梦将你带到我面前，两心相爱回到从前，醒来才知一切已然，只有风起思念飞满天。秋天，悠悠青山间，溪水边， 风带来你的思念，梦将你带到我面前，两心相爱回到从前，今心才只是梦的欺骗，只有风起尘缘霜满天，风起尘缘霜满天，梦将你带到我面前，两心相爱